第三集。 下楼的时候，程韵正抱着资料往上走。 哎，孟队，陆顾问，你们要出去啊？ 哦，去医院，你也过来一起配合陆考共。 好的，我马上，我把东西放下就过去。 在等待程韵的时间里，陆时琛忽然开口了。 嗯，挺合适的。 孟昭正思考一会儿口供要问的问题，闻言随口问道， 什么 衣服？ 陆时琛主动提起衣服，那种尴尬的感觉顿时在逼仄的车厢里蔓延开来。沉默片刻，孟昭觉得有必要把昨天晚上的事情摊开来聊一聊，否则往后相处的时间那么多，总不能次次都这么尴尬吧。 昨晚的事情， 不好意思啊。 孟昭刚开了一个头，程韵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孟昭立刻收了声，把车子开出了市局。一路上没有人说话，程韵觉得气氛有些奇怪，但是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自觉扛起了活跃气氛的责任，打趣道， 哎，昭哥，这是你的衣服吗？跟你平时的风格不太像啊，乍一看我以为前面坐了两个陆顾问呢。 随之陆时琛笑了一声。孟昭从中控台下头抓了一包小面包，那是他用来随时充饥的，扔到了后座上。 吃你的。 我不饿呀。哎，挺好看的，显得你腿特长。 嗯，是挺长的。 嗯，是吧是吧。哎，昭哥你看，连陆顾问都表示同意。 赶紧想一会儿陆考共的问题，再不务正业下次不带你了。 哦。 孟昭打开了车载广播，以减轻车厢内的尴尬。 针对暗龙一案， 新闻频道正在播放暗龙一案，不少市民都在义愤填膺地指责吴维涵，希望警方能够公布所有暗龙参与者的名单， 为所有受到伤害的女性无偿提供物质和法律援助。 到了医院，孟昭进到病房的时候，医护人员正在为徐莹莹做各项检测。 闭上眼，睁开眼看看。 徐莹莹听到有人进来，她看向门口，眼神还显得有点迟滞，看样子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还是没有能够完全的消除。孟昭走上前，拿出证件递到徐莹莹的面前，问她， 我们是警察，还记得你昏迷之前的事情吗？ 徐莹莹点了点头。 现在能配合做口供吗？ 可以。 徐莹莹仍然十分的虚弱。程韵打开了录音笔，孟昭先问了徐莹莹一些基本情况，然后很快切入正题。 将你绑架到疗养院地下室的人到底是谁？ 我不认识那个人，只知道他好像是疗养院的工作人员。 你为什么会到瘟疫疗养院？ 是我男朋友约我过去的。 你男朋友是吴维涵吗？ 孟昭又想起自己先前去青通地产见过的那位高管。 还是那个高辉？ 徐莹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， 是高辉。 见徐莹莹在说起男朋友这个词儿时面露迟疑，又联想到高辉说的两个人是炮友关系，以及徐莹莹多次出入本市酒店，孟昭对于徐莹莹和高辉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猜测。但是孟昭没明说，继续问道， 他约你到疗养院做什么？ 他希望我陪他看看疗养院的内部条件，说想给父母找个能放心养老的地方。 所以你失踪前跟高辉的那通电话，通话内容是他让你陪他去疗养院，去疗养院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疗养院之后，有个工作人员过来接我进去，我跟着他走了一段路之后，那个人突然转过身朝我脸上喷了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 所以是高辉当天诱导你去了疗养院并绑架了你？ 不是的，高辉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害我的。 他一定是受了魏寒的指使。 怎么说？ 事情发生的前一天，我跟他说过魏寒的事情。 说了魏寒的什么事情？详细点。 徐莹莹的嘴巴一张一合，精神状态显然更差了。她艰难地开口道： 周岩死了，我很害怕，就跟高辉说了当年的事情。 什么事？ 孟昭敏感地意识到，徐莹莹接下来要说的话不仅会揭露吴维涵当年的罪行，同时也会揭开赵彤自杀的真相。 是不是赵彤的事？ 徐莹莹没说话，她捂住自己的脸，声音里露出了哭腔。 我对不起赵彤，我不是人。 孟昭顿时想到了赵彤日记里留下来的内容，他没有照顾徐莹莹的情绪，表情冷峻地看着她继续问： 赵彤曾经帮过你对吧？他帮过你什么？你为什么对不起他？ 他提醒我离吴威寒远一点儿。 而你非但没听赵彤的，还把他说的话告诉了吴威寒，是不是？ 徐莹莹哭着点了点头。 赵彤是怎么知道吴威寒的事情的？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 见徐莹莹已经泣不成声，孟昭站起身说： 过一会儿再问吧。程云，立刻通知市局逮捕高辉。 是。 孟昭跟陆时琛走出屋子，他们站在走廊上梳理着徐莹莹刚刚提供的线索。 如果说这场霸凌的起点是因为赵彤得知了某个关于吴威寒的真相，那赵彤又是怎么得知的？ 片刻之后，孟昭抬眼看向了陆时琛，两个人同时说出了一个名字： 林郎。 对，赵彤是林郎的邻居，两个人的关系又不错，他很有可能是从林郎那儿得知了关于吴威寒的事情。不过林郎遭遇性侵之后，不是被家人关起来了吗？况且打那之后，林郎也拒绝出门见人，他会跟赵彤说起这件事吗？ 几分钟之后，两个人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，结合徐莹莹透露的事实，逐渐拼凑出了当年的真相。赵彤和林郎同龄，自小就是邻居，两个人常常一同上学放学，关系非常的亲密。直到林郎和吴维涵谈起了恋爱，吴维涵开始频繁接送林郎上下学，这段恋爱关系持续了两个月。林郎生日那天恰逢周末，吴维涵呼朋唤友为林郎举办了一场生日 party。父母全都围着弟弟打转，林郎在家里备受冷落，没有人会在这一天记起他的生日来。得知男友专门为自己包场庆祝生日，林郎十分开心地把自己精心装扮了一番。临出门前，他还特意去敲了邻居的门，邀请自己的发小赵彤一同前往。 生日快乐，不过我就不去了。 赵彤生性腼腆，不喜欢和生人相处，而吴维涵这种条件优越的富二代，又是班里呼风唤雨的人物，跟赵彤完全就是两类人，平时几乎就没有过什么交集。 都不太熟，去了有点尴尬，你跟他们好好玩吧。 于是赵彤婉拒了林郎的邀请，林郎独自前往。那天晚上，赵彤像往常一样按时睡觉，对于林郎遭遇的厄运丝毫不知情。但是旧楼的隔音效果太差了，赵彤的卧室又紧邻隔壁，接近天亮时分，赵彤被隔壁的声音给吵醒了。隔壁似乎发生了争吵，是林郎母亲的声音，还有几道陌生的声音。 我早就一头撞死了，我还在这丢人现眼。 赵彤听到林郎的名字， 你就别想进这个家门。